幸福。 干嘛呀，想得很美，想得很远，只要这样有感觉， 吻一下，拥抱一下，就算我誓言。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？写字儿，写一下。孔夫，哈哈哈，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。 融合中国字，弘扬中国字，书写中国梦。 横要平，竖要直。 妈妈，我不要再写字了，我想玩电脑。 我们是中国人，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？ 传承中国字。 妈，送您的生日礼物。 哦呦，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？ 妈，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，寓意可多呢。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。哎，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。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。 内蕴中国字。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。妈妈说了，这是我们的家规。 给俺爹过生日，俺可不点鱼吃燕窝，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。 哟，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？ 可不，炒肝、包子、青菜，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、传统美。 整钱不祸害人，这是咱的人性。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，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。 两秒钟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的节能灯，照亮温暖我们的心。 你可以打开一扇窗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，让空调休息一下。

随着秋冬的季节到来，北京市即将进入季节性的流感流行期。当前，北京市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。最新的统计显示呢，现已累计接种流感疫苗30多万剂。据商务部的消息，前三季度我国对外累计投资了780.3亿美元，降幅进一步收窄，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。今年以来呢，已有18个省份调高了最低的工资标准，京津沪的月最低工资突破了2000元，其中呢，上海最高每月2300元。近日，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已完成了意见的征求稿，其中要求养老机构配备网络，注意保护老年人的隐私。美国白宫当地时间的16号确认，总统特朗普将于10月8号至10号访问中国。有一种速度呢，叫做中国的救援；有一种感动叫祖国带我回家。那无论是硝烟四起的利比亚，还是战乱的也门，只要有中国人在的地方，祖国呢都会迅速的赶到。亲历者表示，当听到海军的喊话时，所有人都哭着喊出了那句"祖国万岁"。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哪一刻你会为祖国而感到自豪，忍不住为他疯狂打 call 呢？关注今天九六九的微信平台，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，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提供的大型童话木偶剧《天鹅湖》的门票一张。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10月21号至29号，大型童话木偶剧《天狐》将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演出。天狐呢，取材于一则民间的传说，传说中森林的守护者公主杰奥塔被黑魔变成了白天鹅。杰奥塔在王子菲尔德和四只小天鹅的帮助下战胜黑魔，还原成公主，也让森林恢复了往日的美丽。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天狐的门票一张。

这样为了他茶不思饭不想，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啊，而他也搬出你的家，爱情没有你想象中可怕，你看外面的太阳温暖而明亮，你可以飞翔飞到我的天堂，天使也一样一样会受伤，就算天塌下来也由我来扛，某年某月的伤此时此望，我会在你身旁到地老天荒，天使和你一样你一样会受伤，看着你的泪光痛在我胸膛，不管风雨多狂，我是你温柔的避风港，我的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